對於張泰安的離世咧，咁我哋深表難過嘅。咁喺呢度咧，先轉交少少嚇我哋聽眾嘅心意咧，俾阿張爸爸嘅，先接納。咁啊，首先就想問一問阿張生啦。其實而家啦，目前呢一刻，你自己最希望為阿張泰安咧係做啲乜嘢咧？ 都係幫佢火化啦。我真係運遺體翻嚟就好貴嘅，我負擔唔起噶啦。 係。咁目前你哋爭取到啲乜嘢，或者嚟緊會有啲咩想做啊？ 而家係英國領事館係肯幫忙，但係幫忙都未講係點樣幫忙嘅。係。咁但係特區政府咧，即係嗰個入境處嗰度咧，就係話唔會有任何幫我嘅嘢。係。 佢哋嘅解釋係咩咧？ 冇解釋，佢冇呢個。冇呢責任咯，佢話佢最主要一樣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去嗰陣時係揸 BNO， 係，所以就 咁佢入境處嗰邊咧有兩個人嚟聯絡我嘅，第一個就姓林嘅，咁咧就係通知我啫，通知我就係話中國領事館通知呢邊，就叫佢哋打俾我嘅啫。就話係話俾佢聽，話俾我聽，我仔唔喺度。咁就冇啦，咁啊冇嘢講噶啦。咁跟住前日就有個姓李嘅打俾我。咁我就問佢，我而家我想過去菲律賓睇我個仔嗰個最後一面。同埋我問佢，佢入香港呢邊有冇人協助我去？或者去到嗰邊幫我點搞，因為我係唔識嘅，我從來未搭過飛機。咁起碼好似上一次嗰邊有人質啊，剩嗰啲你香港呢邊要有人同我一齊去啊。 其實咁多年嚟啦，你自己即係面對而家阿張泰安啦呢一個嘅即係而家結局啦咁樣，你自己最遺憾係咩啊？ 遺憾都就冇機會見到佢咯。咁以前點解唔去咧？因為去一次起碼都幾千蚊啦。就算我去今日即係去聽日走咁，我都要使幾千蚊噶。咁幾千蚊嚟講，我寧願俾咗佢啦。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冇乜錢嘅。呢一刻咧就係話齋都想過去睇啊。 即係係咯，送埋佢最後一程啦，或者起碼係咪即係將佢嘅遺體等佢可以喺翻香港呢度安葬咁樣？ 遺體唔咩嘅，都係我邊燒嘅啦，因為係好麻煩嘅，因為如果你要淨係攞骨灰翻嚟或者點樣咧，就起碼都嗰個快啲啦。如果你遺體咁運過嚟咧，同埋我翻過呢邊亦都要再搞嘢。咁我負擔唔起啦。 係，而家呢一刻你仲有啲咩即係想同大家講關於即係呢件事？ 一段落㗎啦，我而家就張太安呢度就，但係如果即係咁講，我雖然我唔識嗰個姓鄧嗰、那個 鄧 龍威啫，但係佢都好幫手㗎。咁如果各位讀者咧，都希望幫下佢啦。 嗯，或者聽眾可以 聽眾啦，因為我個仔已經係冇啦，我都會見一見佢嘅。 好，咁節哀順變。 好， 你願意為張泰安嘅身後事出一分力，以及繼續幫助鄧龍威渡過漫長嘅獄中日子，請馬上登入 www.radio99.tv， click 入護花行動，了解捐助詳情。祝各位捐助者福有攸歸。